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。本期新闻由贾跃、吴金浩播音，房小鹏编辑，向阳制作完成。 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给四。